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5集。打算一，沈信夫妇在傍晚的时候终于回府了，伴随着他们回府的还有宫中送来的满满一马车赏赐。若是从前，这些赏赐定然是被充入宫中的，可是今日罗雪燕却是让下人直接将那些箱子抬进西院。宫中的赏赐非富即贵，东院的下人们都眼巴巴地瞧着箱子从他们院子里路过，荣锦堂中不时传来器物摔碎的声音，显然那位占尽便宜的沈老夫人因为此事而动了大怒，正在甩脸子给人看。不过军中出来的人大约最是不吃甩脸子那一套的了，箱子还是照搬不误，并且极为有效率，很快便搬完了。沈妙正坐在桌前看书，他看的都是明启的震惊和律令，之前古语他们为他寻来的诗词歌赋什么的便是直接扔在一边，瞧也不瞧一眼，只听得门外有爽朗的笑声传来。 瞧瞧， 沈妙转过头，沈信大踏步自门外走来，身后跟着罗雪燕，他们大概是回府就直接赶了过来，身上的衣裳都不曾换。沈秋走在最后，对他挤眉弄眼的做了个鬼脸。沈妙站起身来，冲他们颔首行礼。爹、娘、大哥。他这般温婉的模样令沈信夫妇不由得一怔。沈妙和他们自来不亲，以往回来的时候说不了几句就要离开，极为不耐。这般和气的模样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了。然而，在那温和中似乎又有一丝淡淡的疏离。这种疏离很轻微，可是身为父母的沈信和罗雪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。沈妙心中微微叹了口气，她无法如同一个真正的14岁少女一般同沈信撒娇，更不可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前生是她拖累了沈家，在面对沈信和罗雪燕的时候心中只有浓重的负罪感，近亲情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罗雪燕只是心中顿了一下，对女儿的关心很快就盖过了那点疑惑。她上前几步，一把抓住沈妙的手，急切地问道： 娇娇身子如何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妥？ 没事。沈妙微笑着答道： 娇娇，爹今日从宫里得了几大箱宝贝，待你身子好些了，明日一早去挑喜欢的啊，那些个首饰簪子什么的，听说定京城里都是头一份。 沈信的话有些讨好，这般五大三粗的汉子小心翼翼地讨着女儿的欢心，瞧着他让人觉得有些滑稽。沈妙微微一笑： 谢谢爹，不过这倒是不急，就将那些宝贝锁在咱们院子里的库房，天长日久的，哪日想起来有兴趣，我就去挑一挑。 此话一出，屋中几人都面色变了变。以往这个时候，沈信抬了箱子回来，自然是让沈妙先挑选，其他的便送到宫中。他一直以来都是这般的偏疼女儿，也无人反驳他的话，因为这些赏赐毕竟是沈信自己真刀真枪地拼回来的。可若是从前，沈妙必然不会自己先挑，他会先让沈月和沈清挑完，二房三房挑完后自己才开始挑，自然是因为他亲近二房三房，所以才会这般做。但是今日沈妙非但没有自己推辞，还提出要将箱子锁在自己院中的仓库。虽然沈信这一回也没有打算将赏赐充公，可是沈妙对于沈家其他人态度的变化都清清楚楚地落在众人眼中，即便他们再如何不通后宅之事，也都能瞧出来沈妙的不对劲。沈秋张了张嘴，罗雪燕 握着沈妙的手轻声道， 娇娇，出了什么事你告诉你啊，爹和娘都回来了，以后无人敢欺负你。 没有人敢欺负我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 那一日祠堂起火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沈信沉声问道。 为何你又一人留在祠堂？ 他们夫妻二人今日一早就进宫面圣，只留了人暗中查探，却来不及细细追究其中的蹊跷。沈妙有些为难道，我犯了错便被关进祠堂，谁知道祠堂突然起了大火。身后的沈秋见状欲言又止，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偏偏沈妙再三叮嘱不让他将此事告诉沈信夫妇。虽然很想告诉爹娘真相，可沈妙说的那句若是沈秋不守秘密便再也不理沈秋的话，还是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沈信果然问沈妙， 你犯了什么错？即便再大的错也不该将你一人关进祠堂啊。 哦，我当着祖母和其他人的面顶撞二叔。沈妙轻描淡写道。 什么？ 罗雪燕柳眉倒竖，却不是斥责沈妙，而是不满道， 老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一个大男人和小姑娘争执，要不要脸皮？ 屋中伺候的谷雨和惊蛰都抽了抽嘴角。沈家大房最是护短，果然不是胡言乱语的。沈妙就算是打了沈贵，只怕沈信夫妇还会责怪沈贵让沈妙手酸。 妹妹，你为何顶撞二叔？ 沈秋忍不住问道。大约是我不愿意嫁人吧。 嫁人？ 罗雪燕和沈信齐齐惊呼出声。罗雪燕看着沈妙急切地问道， 嫁什么人？我和你爹怎么不知道？ 中书侍郎魏家为其嫡子魏谦提亲，跟帖都交换了，不过我却不愿意嫁人，所以便当众顶撞。沈妙说着低下了头。 魏谦？ 沈信沉吟了一下。 魏家是大户人家，魏家嫡子似乎也是青年俊杰，若是说起来倒还和娇娇…… 他竟是认真的在掂量这桩婚事了。沈信为官这么多年，虽然不在定京城，却对官场同僚了解得七七八八，若是魏家是什么败家子儿，他自然一眼就能瞧出来。然而魏谦却是个不可多得的良婿，沈信一时间想到了别的地方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